旅日朝鲜人人权协会副会长金东学和旅日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梁宇初26号分别发表谈话，表示谴责南朝鲜当局对朝鲜女工的极低引诱绑架和毒辣的归顺工作等野蛮的反人道行为。谈话说，这次绑架事件是南朝鲜当局制造的特大型反美阴谋事件，并强调，如果南朝鲜当局继续掩盖极低引诱绑架事件真相，无理强制拘留受害者，就将难免遭到朝鲜民族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